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8尾号8368和139尾号5095的两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管家帮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礼品卡一张，恭喜你们。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管家帮成立于哪一年，当然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我们会从中呢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呢就是价值500元的管家帮的礼品卡一张，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管家帮的董事长傅彦生。您好傅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方浩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管家帮，管家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哈，帮就是帮助的帮，管家帮这三个字哈。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管家帮在年初的时候提出的这个双免的政策，以及管家帮我们现在的一些业务范围哈。其中我们就提到了一点，就是管家帮的家政服务五大模块当中有一个现在比较重要的模块，就是养老模块，是吧？ 是的。 咱们这个养老模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养老模块呢是从2007年、开始在做的， 咱们是2006年成立的， 对， 一年之后就加入了养老这个模块。 是的， 哎，为什么呢？ 因为2006年我们在做这个管家帮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就把养老业务作为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嗯，当时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是的， 嗯， 因为当时呢，我已经看到老龄化是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嗯， 而且从自己的家庭，还有周边的一些亲朋好友体会来看，未来的这种养老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从事养老这个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环境呢还不是很理想，很多的养老的公司呢赚不到钱。 嗯， 因为大部分老年人在花钱上还是比较的 谨慎 同时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摸索出太好的一些养老的模式。当然随着这十多年的一个变化，现在这种局面呢有了比较大的改观。 嗯，但是没想到您2007年就把这个养老模块加上了，那个时候您就觉得哎很快了吗？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有一些预测，就是真正的养老呢能够比较完善的做起来呢需要20年的时间。 嗯， 到现在已经10年了，起码还有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对，确实我们也看到这10年呢我们的养老发展非常的迅速。 是的， 至少我们在整个国家的重视程度还有政策方面 是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2013年是养老元年，从2013年之后我们每一年关于养老方面的政策是频频出台。 是的，对， 最多的一年我记得是一年出台了13个关于养老方面的政策。 是的， 所以这个密集程度不是说某一个行业能够比得上的。 是的，国家对养老这方面呢，也非常的重视。 嗯， 可以说呢，也不得不的重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呢，比如说美国啊，日本，特别是日本，现在老龄化比较严重。 嗯， 但是呢，日本呢，其实70年代到80年代养老的企业也是雨后春笋的啊，大量的涌现出来。其实真正的日本的养老的企业大的发展呢，反倒是到了90年代末。 嗯， 那个时候国家呢出台了一系列的养老的政策，比如说现在的日本的老年人，比如说要买一个拐棍儿，花100块钱，可能他只需要花10块钱，其他的90块钱呢来自于国家的补贴，还有一些呢就是保险。 嗯， 这样的话，其实老年人需要花销的比较少了，相对。也舍得花了， 嗯， 特别是现在70、8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花钱很谨慎。对一些企业来说呢，这样的话可能适当的有一定的利润来支持它长远的发展。 对，养老这个行业，它和我们的这个政策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是的， 对，这个好像没有哪个行业真是跟我们的这个政策是这么样的紧密相关的，它是影响着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这个走向的，但是。 对。 那管家帮做养老服务，我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目前管家帮呢采取的主要的模式呢，还是一个进家的服务。 嗯，居家服务。 也就是说呢，居家养老。 嗯。 第二呢，就是叫候鸟式养老。 嗯。 可能提到居家服务呢，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服务人员上门给老年人24小时或者是白天的一些这种看护。 嗯。 候鸟式养老呢，可能很多人呢还是听到的不多。也就是说呢，管家帮目前呢全国开了40多个城市的养老的这种基地，老年人呢可以提前申请，比如说提前1周，左右的申请，这样管家帮呢根据老年人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现在想去三亚那边暖和一点， 嗯， 或者冬天呢，甚至有的老年人呢，我还想去东北，我去看看雪，当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提前安排。但这种呢，候鸟式养老不是旅游。尽量的让老年人去了之后呢，能够好好的休息，能够静心，同时呢，能够有一些伙伴在一起呢，能够很好的一个交流，不会让他们感觉到孤独， 嗯， 而不是匆匆忙忙的到哪里去看看看风景，拍拍照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在的模式呢，重点是这两种。当然呢，我们也积极呢在响应国家的一些号召，在逐步在开一些社区的养老， 嗯， 啊，现在我们也已经开了一些点，取得比较好的一些效果。社区内的老年人，特别是半自理甚至不能自理老人，可以到这个社区中心由我们来照顾。 嗯， 当然逐步呢，我们也会介入到机构性的养老，开养老院，包括一些和护理院的这种结合。 嗯， 但是目前主要的模式呢，还是上门的这个养老， 居家养老服务，还有候鸟式的这个养老服务 哈。 那针对这两种模式，我们会具体提供哪些服务的项目呢？ 针对这两种呢，还是有些不同。 嗯， 啊，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呢，最基础的还是帮老年人做饭， 嗯， 打扫卫生， 嗯， 包括他日常的一些需要辅助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坐浴啊， 嗯， 包括他出去晒太阳，我们会带着他出去走一走啊，甚至包括他的就医啊。跟着他 去医院呢 、嗯，帮着挂号啊，就一系列的，这是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服务。 嗯， 更深层次的服务呢，比如说偏一点医疗的，但是不是需要这种资质的医疗，比如说量血压啊， 嗯， 血糖啊，包括按时的这种啊，帮助这个吃药啊， 嗯， 甚至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看病，看病呢不是简单一个挂号啊，那里的一些护理啊， 对， 这是略微深层次一点的。当然呢，现在呢还有更深层次的啊，就是扩展了一些范围的，比如说老年人的一些购物啊， 嗯， 日常的他的饮食，包括的服装，还有呢他需要的一些必须的一些服务，是什么服务呢？ 嗯， 老年人的一些定期的一些按摩服务， 康复， 康复， 嗯， 特别是卧床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老年人，一定是要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服务。 对， 基本上呢，给老年人服务呢，分了那么3个层次， 嗯， 就是进家的 服务。 嗯， 另外候鸟式养老的这个服务呢，大多呢还是针对身体相对好一点 活力老人。 哎，活力老人、嗯、这个活动呢，就是除了日常的一些比如说交通啊，怎么去啊，到那去怎么休息啊，怎么吃饭呢、啊、这些基础的一些，更重要的呢是怎么让大家更开心。 嗯， 比如说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到各地的瑜伽啊，包括我们的服装展啊，自己的、嗯、比如说旗袍秀啊，适当的一些运动啊，打打羽毛球啊，甚至打打网球啊，也有一些周边的一些这种旅游啊， 文化、娱乐、休闲这些服务， 这样的话会更加偏重一点。 嗯， 当然呢，针对一些比如说老同学的这种聚会，还有专项的一些老同学如何回忆过去， 嗯 啊，这些呢、嗯、其实贯穿了两个字， 嗯， 安全， 嗯 啊，一定要保证啊整个过程的一个安全， 嗯， 让儿女们放心。所以呢，这里我们会跟着医生啊、足疗师啊， 嗯， 晚上老年人睡觉之前可以给他，不用太时间太长了，按个20分左右的一个足疗， 嗯， 啊，这一把配套的服务呢，都把它做起来， 嗯， 啊，这个呢是针对候鸟式养老的， 嗯， 啊，基本上呢这两大块， 嗯，候鸟式养老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的生活了，是吧？ 更偏重一些， 对。您因为最初呢是做家政的嘛，这些养老服务人员可能是从家政人员来转过来的哈。 对。 但是做家政服务和做养老服务，这中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养老服务更需要更专业一些哈。 是的。 那您怎么让这些家政人员能够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这期间您需要做什么工作？ 这里边做的一个最大的工作呢，还是一个引导的工作。 嗯。 啊，心理的一个引导工作。因为很多的服务人员呢，最初的时候不愿意做养老的这个工作，很多人呢认为这个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跟孩子一样不太好伺候。 对。 另外一个呢，老年人呢，他毕竟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有的时候一些存在的风险会要大一些，比如说出现一些病症，能否及时的啊、送医啊、治疗啊什么这些，服务人员会担的责任会大 一些。对。 第三个呢，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这种服务呢，它不像一个普通的啊洗衣做饭。我觉得老年服务事无大小之分啊，都是很重要，都是很重要。 嗯。 所以呢，对技能的要求呢也会比较高一些， 尤其是对照顾失能失智的老人来讲。 对。但第四个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目前呢养老服务的这个工资啊，往往普遍低于针对孩子的工资， 不够吸引人啊。 是的，是的。所以呢，引导的工作呢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还是得要对他们做一个严格的这种培训。 嗯， 其实很简单的，作为这个老年人来说，一个翻身看似简单，实际这个动作分解起来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照顾的。 对， 这个细节如果照顾不到，甚至严重的会造成老年人的骨折。 对， 就是轻一点呢会造成老年人不舒服啊，就是在翻身的过程中不舒服，甚至呢对老年人的换床单一定不是要抻， 对， 也不是抖， 嗯， 一定是卷， 对， 床单是卷着换的啊，绝对不是抻着换的。 老人不离床，我们就可以把床单很好的、 哎、是的 换下来。 所以这些技能呢、嗯、是要很深的一个这种培训。第三个呢，就是更深的，就是对一些医疗护理的一些知识，特别是一些急救的一些知识，这种培训。 嗯， 其实最后一个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心理上的，如何和老年人去沟通， 对， 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多人那个说呢，就是人老了就是跟那个孩子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走到这一步的啊。其实呢，还是说的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针对老年人呢，也可以有这个像哄啊类似的一些这种小的这种手段来用、 嗯、 但是你要没有一定的耐心，你怎么可能去哄啊？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去哄一哄，你是孩子嘛， 对， 老年人有的人认为你是大人，你是成人，我还用哄的方式、 嗯、 他就没这个耐心了。所以这个呢一定是要转变，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都要注意的， 嗯， 啊，都要准备的。 咱们自己有一整套的这样的培训的体系是吧？ 是的， 嗯， 我们整个培训体系呢有 将近300万字。 300万字啊？ 对， 天哪，这个教材太厚了。 将近100本，当然它分了工种来做了。这些教材不做细的话，标准化是建立不起来的。 嗯， 没有标准化就无法推广。 所以我们这个培训老师啊，培训地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 是，现在全国呢，我们有50多个学校， 嗯， 都是我们自己的。今年呢，我们要扩到200多所学校， 嗯， 当然这200多所学校呢是和精准化扶贫结合的，啊， 嗯， 我们到把这学校呢建到县上去， 嗯， 本县的一些贫困人口，我们给他做一个很深入的一个培训。 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精准的扶贫，培训了他们的一些技能，让他们有这种生存的这样的这个手段。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也觉得是解决了咱们城里的这种服务人员不足的问题。因为确实现在哈，人口老龄化了，老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服务人员其实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您说的非常对， 嗯， 其实这些年呢，中国的人口红利呢，我觉得逐步的过去了。 嗯， 很多人在抱怨，我们有很多客户啊也在抱怨，哎呀，这几年很多东西没涨，但是服务人员的工资涨了。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市场化的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大家知道很多西方国家呀，包括日本也是这样， 嗯， 一些低端的一些劳务呢，劳动力啊，它的工资反倒会高。以前我们不理解这种现象，其实呢这个是跟这个劳动力短缺啊有一定的关系。 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很多呢像低端的，比如说运送垃圾啊各方面的这个活呢，大家又不愿意去干， 嗯， 所以只能用一些比较高的一个工资呢来吸引。当然家政这个领域呢，目前呢不像那些领域啊那么大家都不愿意去干，但是呢总体来说呢也是处于一个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那么一个情况， 嗯，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每年都有所上升的。 嗯，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准化扶贫，实际呢就是也能够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呢很多就是信息不对称， 嗯， 其实呢很多劳动力呢想到城里来务工他又不敢来， 对， 怕找不到工作，甚至有的人认为，哎呀，我花几百块钱去了之后找不到工作，我还上当受骗，钱也没了， 嗯， 我不如在家等着就行了。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真正呢现在国家也是在大力支持，通过政府呢通过企业的这种努力，把这些用工的信息呢传递到这些贫困地区去。 另外呢，其实大家在用这个家政服务人也好，或者是养老服务员也好，哈，对于家人来讲，最大的担心呢，安全的问题，给老人下毒下药的， 嗯， 啊，然后虐待老人的， 对， 啊，这样的事情是时有发生。 对， 那谁家用这样的保姆呢，都会担心安全的问题。 是的。 那么，对于我们管家帮的这些员工来讲，怎么样让客户放心？ 管家帮从今年其实在真正的相对来说啊一个大力的一个发展，用了12年的时间是打基础，嗯，核心的就是这些问题，如何呢挑选员工，如何培训员工，也就是这些服务人员， 嗯， 如何呢管理员工，把这一系列的这种体系真正把它都做得到位之后，才不至于出现这种服务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呢其实很可怕的， 嗯， 但是任何一个事件呢大家如果仔细分析的话， 嗯， 里边都贯穿了几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嗯， 把这个原因去除之后呢，这些会大大的降低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几率。主要的几点呢，第一，这些服务人员根本就没有一个比较合格的规范的一个公司对他进行管理，日常的话这种跟踪啊管理是没有的， 嗯， 第二个呢是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经过这个员工的严格的招工和培训的过程， 嗯， 因为很多服务人员比如说出现的毒保姆事件， 嗯， 这个服务人员如果有经验的这个老师啊一眼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他是不正常了，因为他连续杀了10位老人啊，他的眼神可以说都 对 了啊，他的行为都已经应该是都不对了，如果有正式的这种啊比较好的公司管理的话，绝对不会让他出现这种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在日常的过程中呢，这些人呢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家， 嗯， 或宣泄他的情绪或者释放他的情绪，或者是呢他会有一个倾诉的那么一个团队会支撑他， 嗯， 也是没有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在单打独斗。 对， 好多话呢跟家里人又不能说，家里人说哎呀委屈了，跟家里说家里担心了，跟姐妹们说呢有的时候是丢脸，自己呢只能是在心里憋着，憋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会激化一些矛盾。 对，会爆发。 对，所以呢从整个社会来说呢，通过各个家政公司来说，我们像管家帮我们建立了叫服务人员之家，他们要定期回来，我们搞个活动一起吃吃饭，甚至呢再培训，再教他如何做一道菜，在这个过程中啊，他能够把他心里的一些话把他说出来，发现问题及时的解决。如果是说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呢，让他说一说，释放释放呢，回去后呢他会很轻松的进入到这个家庭去工作。 咱们的服务流程和服装都是统一的吗？ 这个是必须统一，但是各工种呢有所不同。 就是不管是说你是做什么工种的，只要是到雇主的家庭当中去，是一定要要求他们穿制服的是吗？ 是的，当然呢也有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明星家里面，他也会要求啊，跟他出去之后呢一定要穿一些漂亮的啊，自己的有着个性化的服装，这个呢我们就不会再 硬性要求了， 硬性要求不要穿啊，这个还是有的。 但是对于整个的服务的这个流程来讲，我们是有标准化的要求吗？ 是的，这个整个流程呢都是有的，当然这个在执行的过程中呢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呢现在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让服务人员尽量的每个月都要回来再培训。你如果是讲的挺好啊，培训的也很好，也许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放松自己了，这样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这方面服务问题，这样呢还有，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把这些呢深化下去，让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思维深深的进入到脑海里边。 那对于这些员工的管理方面呢，我们有什么奖惩措施？ 奖惩措施呢还是比较明确，奖的措施呢比如说我们会有定期的啊，每季的每年的啊，优秀服务员的这种评选，评选完之后呢会对他们有些相应的一些奖励，包括呢日常大家做的一些工作啊，临时性的啊做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影响，我们也适当对他们一些奖励性的鼓励啊，奖励性鼓励。当然呢在做服务的过程中，比如说带了服务人员做得不错啊，我们适当的也给他一些奖励。这方面的惩罚措施呢其实最严厉的是针对的是不诚信，一旦出现对家庭啊对服务过程中的不诚信，这个惩罚措施还是比较严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出现的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啊，这些有针对性的还是进行相应的一些惩罚。当然了，这个是为了解决服务后续别产生二次伤害，我们会给大家呢都会上保险，要不然的话一旦产生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因为理赔啊各方面一些争议再产生一些意见，我觉得就不太好了啊，完全呢就是提前上好保险。所以呢这个呢尽量的不让他们产生大的问题啊问题。所以但是有些小的这些服务的问题各方面的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的。 现在我们的员工的流失率呢？ 流失率呢现在还好，还是有流失的。流失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目前来说好多服务人员年龄啊还有些偏大，就是40岁50岁的服务人员还是蛮多的。当他们在干个几年之后身体呢可能也是有些吃不消的这个情况。因为家政这个业务呢看似挺简单，实际呢还是比较辛苦的。 对，有的时候劳动强度还是蛮大的。 一个是劳动强度大，第二个呢他心里的压力也大。 对。 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进家做保姆，愿意到饭店去端盘子？端盘子他有可能心理压力可能反倒没那么大啊，到家里压力大，所以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做太长了可能也是有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呢有时候干的时间就不干了，因为家里有些事儿啊，家里有些事儿的另外也有一些转行的啊，转行当然也有，这个也有一定的流失，基本上能控制在15%以下。 那这个流失率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就算不错了，至少留得住大部分人。 对，这几年的这种流失率呢大大的下降了。前几年流失率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前几年的一个服务人员啊，就是他的工作的年限平均基本上就3-4年， 嗯， 平均起来，大家知道这个菲佣， 对， 菲佣的年限呢，甚至平均能到40多年， 嗯， 啊，40多年，很多人从这个16岁能干到60岁， 对， 但是中国的服务人员只有3-4年，但是说这些年呢，大家平均的工作年限呢，大大的拉长了，基本上。拉长了50%左右， 嗯， 啊， 这算是在提高，对， 对，在提高， 嗯， 这种提高呢，说明一点呢，好的一点就是逐步的大家有职业化的这个意识了啊， 嗯， 我从事到这个行业，我要干下去啊，我要有一个职业化发展的道路。当大家认为这是一个职业了，他就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原来呢都是打零工的概念， 嗯， 哎，我为什么要学习啊？学习一天我还耽误。 嗯， 50块钱100块钱， 嗯， 我就不去了啊， 嗯， 我就能挣点钱挣点钱。但现在这种局面呢已经大大的改观了。 现在我们管家帮为多少用户提供服务呢？ 现在呢我们的会员客户呢现在有400万。 400万啊？ 对，有400万。 好大的一个用户群体啊。啊，那我们用户的反馈怎么样？ 反馈呢现在还好，没有达到我的满意度啊，就是我还没有满意。 那您的满意度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呢，从家政这个行业呢，起码是大家完全满意的，应该起码得到95%以上。 啊， 现在呢，我们这其实我们只有80%多。 嗯， 啊，80%多，很多的这个客户啊，从网上啊各方面，他看到满意度呢都99%啊98%，其实我都不信，啊， 因为有很多。个性的人， 对，其实我都不信。为什么大家其实不太满意，就是还有一部分人不太满意，但是也打了满意了。好多人呢，因为他有个对比啊，我跟，以前我也找过啊，相对来说还算可以了啊，就打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多人呢，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我打一个差评不好的，是不是这服务人员知道我们家，别对我们孩子不利啊？ 嗯。 还有这个 有一些顾虑， 还有这个顾虑， 嗯， 顾虑呢，其实对这个行业来说也是不好。我们在努力提高这个服务的这种质量，提高的满意度，就是每年呢，起码能提升到5%左右。 嗯， 我刚才为什么说了这个行业起码还得需要5年，是真正的达到大家满意的那么一个程度。现在呢，这种满意度呢，其实这个行业普遍还不是太高。 是的，其实。不管是做家政也好，是做养老的服务人员也好，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专业化。 是的， 我们也现在需要的这方面的这个企业呢，有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大企业来出现，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质量更高的这样的服务。 对， 好，谢谢您来做客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3月27号，一场名为“发现北京好空气”的公益活动。由国内环保标杆企业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发起，远大为北京民众带来洁净空气、移动废保，为参与活动的民众科普雾霾知识，号召群众科学防霾。活动现场通过专业检测仪可以看到，称之为此次洁净空气提供者的远大移动废保，其 PM2.5 过滤效率高达99.9%。主动送风并提供充足氧气，而且非常便于携带，不论是在家休息、出门逛街、运动等，都能让人们享受到纯净的空气。为了实现共同的蓝天梦，远大坚定地走在环保前线，捍卫城市环境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发现北京好空气公益活动旨在提醒我们关注空气健康，在环保的路上不断前行，为蓝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